纪念外文图书出版社成立70周年报告会3月10号举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泰福同志、出版社干部和职工参加。报告会上，崔泰福同志传达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外文图书出版社记者、编辑和干部的贺词。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贺词中指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主体35年1946年11月6号来到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教育局教科书编纂部，给采取措施开办一个专门翻译先进科技图书和编纂外语教材的出版社，还对记者和编辑一向给予了莫大的信任和关爱。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多次考察外文图书出版社，并提出纲领性任务，说记者和编辑要用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思想和党的思想牢牢地武装起来，编纂主体立场明确的教科书，还把北朝鲜人民委员会教育局教科书编纂部里开设翻译科的主体36年1947年3月11号定为出版社成立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贺词中高度评价外文图书出版社记者、编辑和干部，说他们一直献出全部智慧，倾注一切精力来进行了图书编译工作，并竭诚拥护了党的重视科学、重视教育思想和出版革命方针。会上记纪念报告后，一些人做了发言。